好啦，咁我哋都有睇咗呢个 Netflix 嗰套 I Am Mother 啊，咁不过咧有个叫 AI 终结战嘅译名吓，但我冇听过呢个译名。 咪系啦，仲有一个叫咩吾乃母亲喎， 系啦，即系我系你阿妈，系啦， 系，咁 冇错。 啊，大家睇咗有咩感觉呢套戏？ 阿明讲啲啦。 好啦，咁个故事大概讲乜嘢嘅咧？就系、是、人类啊，就好似系被灭绝咁样，咁样咧就将会有一个基地咧，咁就由 AI 咧就将佢哋保留咗一啲人类嘅胚胎咧，跟住之后就将佢哋重生嘅，系啦，跟住由嗰啲 AI 咧就用嗰啲胚胎培植翻个人出嚟，跟住之后就将佢养育出嚟啦，咁样就系啦，所以咧成套戏咧开头净系得个 AI 女机械人，唔系女机械人嘅意思，因为系佢把声系女人啫，其实就 同 系 埋 啦， 佢 咁 自 同埋 称系阿妈啦。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咁就同埋一个女孩，跟住之后佢乜嘢都系由佢做晒，咁样去养育佢嘅，咁咧就由教育啊，喂佢食嘢啊，整嘢俾佢食啊，就算系医疗啊嗰啲嘢都系乜嘢都系佢搞晒嘅，跟住之后而佢咧就间唔中咧就要俾啲考验佢嘅测试啊咁样嗰啲嘢嘅，系啦，咁就佢一直都冇乜问题，直至到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嗰个女仔啊，佢又好想出去睇下出边个环境系点样，跟住之后嗰、那个机械母亲咧就梗系唔俾啦，跟住之后但系咧就好似有一到喺呢个时候有个人咧就由呢个两届影后嘅希拉里斯韦饰演嘅，咁就无啦啦就入咗嚟呢一度啦，呢一个基地，咁就希拉里斯韦咧就入咗嚟嘅时候，咁就又受伤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喺度医治佢啊，咁样其实个AI 机械人本来都唔系咁想嘅，但系就哀求之下又将佢拎起入嚟，跟住之后咧就喺度医治佢嘅过程之中咧，咁就又同佢同个女主角讲啦，咁就话其实出边个世界咧就系、是、仲有人嘅，系啦，咁就点系俾嗰啲机械人咧就灭绝咗嗰啲人类啊咁样嗰啲，其实你呢度听AI 机械人讲嘅嘢咧，其实就系、是、假嘅，唔系全部系事实嚟嘅。跟住之后就喺度，呢、這个佢又有啲犹豫啦，咁样系啦。对于呢一度，跟住之后咧，就同个 AI 机械人讲嘅时候，就话叫佢唔好信佢啊，咁样其实就唔系咁样噶，咁样佢咧佢喺度中咗 咁 枪， 讲 其实 啦，其实就唔使讲得咁复杂嘅，就即系咧嗰个外来嗰个女人咧入咗嚟之后咧，就同个机械人讲嗰啲嘢咧，就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嚟嘅，系啦。 咁咧个女就质问个机械人嗰阵时咧，咁个机械人就话，其实咧，有啲嘢我都想一早同你讲噶啦，不过就唔知点讲咁其实外面咧都有人嘅，咁之后个女仔咪开始都质疑，哇，咦，你一时一样嘅咁样， 系啦。 咁就开始又怀疑啊，即系到底其实咧嗰个故事桥末世街十号啊，如果大家有 系 睇 直 过 接 或 系 者 啦， 有 冇 记忆 错， 嘅话，就大概都系嗰条桥嚟啦即系到底 系 出 啦， 面系咪真系有事咧，定系呢个机械呃住佢咧咁样 系啦， 咁个女仔 咁 后尾就继续去调查到底发生咩事咁啦 系啦，跟住之后就又 check 到原来个版本同嗰个女机械人讲嘅嘢有啲唔同，嗰粒子弹原来系唔同嘅，佢又以为系佢自己打字机啊咁样，跟住之后又喺过程里面咧，又抄到，咦，原来自己除咗自己之外咧，原来之前亦都有培植过其他嘅人嘅、哦，跟住之后又发现到，去到有个焚化炉咁嘅地方咧，又发现到有棚牙喺度，即系其实就将某一个其实就销毁咗啊，咁样嘅， 嗰、那个 系啦， 二号啊， 系啦，二号嚟嘅嗰个就系啊，咁佢 咁 呢度 女 系 主角 之 就系 前 三号啦， 吓佢自己 系啦。 认为自己系三号啦， 系啦， 咁即 冇 系知 错。 佢觉得可能都有问题会杀佢嘅，到时或者点样，跟住佢就惊咁，后尾就俾个女人睡到咁啊，跟埋一齐逃走咁 系， 走出 同埋 去啦。 中间佢有一样嘢，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个 佢就係、是要培植個男孩啊，即係佢係得一個女嘅胚胎啫嘛。但係佢要培個女機械咧，就攞咗個男嬰嘅胚胎出嚟再培植啊。所以之前咧咁樣就佢離開咗呢一度嘅時候，佢係想翻去救翻呢一個培植咗成為嬰兒嘅細佬啦，係啦咁樣。即係出到去有啲阿馬姐繼續講啦，係啦。 唔係，因為佢其實出咗去之後咧。就後來跟咗我女人去咗去住嗰度咧，跟住發覺原來乜都冇，咁台原來冇人嘅，已經死曬，就係剩翻我女人嘅，即係我喺度兩呃佢嘅其實。 個女人就呃佢，就話其實外面咧就有其他人嘅嚇，我又俾人哋射傷先至入咗嚟嘅啫，咁樣咁。 係啦。 嚇！咁但係原來出到去咧就根本就冇曬其他人嘅，得翻呢個女人。咁咧，嗰個女人就話：，唉，不如我嚇，依家就我同你相依為命喺度生活啦，咁樣咁。咁但係後屘個女仔就覺得，唉，其實咁樣樣我哋又冇食物又冇剩咁樣，咁其實都係生存唔到落去嘅，咁就決定翻去嗰度。 同埋佢掛住佢嗰個細路啊，要救嗰個細路。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話佢會睡到佢阿媽嘅咁樣，即係個機械啦。 係啦，冇錯。 啊，咁就自己走咗翻去啦。 係啦。 咁翻到去嗰度，咁本身入到去，其實佢係開頭想即係拎走個細佬之後，又好似想走啊嘛。 嚇！ 係 嚇，咁我機械人嗰度咁啊，本身想捉佢，咁同埋佢出邊嗰啲機械人，其實之前開頭就攔咗佢嘅，但係佢話想見佢阿媽，就俾佢入咗嚟嘅。 嚇！ 係啦。 係啊，開頭咧諗住一堆軍隊咁樣係嚇動曬喺度，諗住個女仔冇可能咁簡單入到翻嚟啦，咁後尾佢又解釋點解嚇嗰班機械人一聽到佢講就會嚇俾佢入嚟啦嚇。 嚇咁其實最尾佢走嗰時候，佢就特登整爛到門個門鎖個位咁啊，等個門閂埋夾住咗個機械人一腳嘅， 係 即係拉腳啦嚇。 係啦 嚇，咁後尾輪講咧，其實佢嗰個媽都係為咗培養啲。唔自私嘅人成為新嘅人啦嚇， 係啦， 係即係其實佢嗰個目的咧都係保護人類嘅，但係咧佢就想即係將啲舊人類啦嚇，所謂就滅絕曬佢，而培養翻一啲有高尚品德嘅人啦嚇。 係啦，咁樣 係啦，咁啊最尾我個媽佢講，其實佢係其實。所有嘢佢啲機械人都係共同意識嘅，即係 Skynet 嚟嘅，其實 係啦，冇錯。 即係呢個其實係 Terminator 嚇、成功滅絕咗之後嘅故仔嚟嘅。 係啦，冇錯。 但係佢呢度就唔係整啲機械人出嚟統治地球啊！佢呢個 奸嘅呢啲機械人， 呢個冇話奸唔奸嘅，佢最想整翻啲佢個程序就係整翻啲擁有高尚品格嘅人出嚟啊！係 啦，品格嘅人係啦。咁跟住就係啊呢、這個女主角啊就一槍就打爆嘅呢個機械人啦、啊，咁就係啦，咁佢喺度喺個倉嗰度咧就繼續喺度照顧佢細佬，咁樣就呢、這個就接任咗呢個 mother 咁嘅角色啦。 因為其他胚胎咧喺最尾佢咁入去，應該佢就成為新呢個世界嘅聖母嘅之後就。 嗯，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系啦。 咁另外出边嗰个女人咧，最尾个机械人又用，即系佢出边嗰个机械人又 另外一个系咯工具啦，系。 吓，你个身体咁走去，跟住又话你嘅任务已经完成啦，跟住好明显咧就应该系 KO 咗佢 啊。系啦，而行入去个仓度，唔系个货柜度得佢一两件，跟住之后就登黑，好明显系咩意思啦？系啦，咁样就 仲有佢有提到咧吓。即係呢個機械人啦、啊，同嗰、那個、外面嘅女人就講，就話啊，乜你真係認為嗰、那個啊，即係個女主角會同你喺埋一齊咩嚇？啊，你記唔記得你自己阿媽係咩樣啊？即係佢就好明顯呢句就暗示咗，其實呢個女人咧都係嚇、由呢個機械人 AI 嗰個可能培植出嚟咁啦嚇。 系啦，冇错。 咁又应该啲人估都系呢个可能系一号啦。 系啦，应该系咩？同埋之前佢喺度自己作古仔嘅时候，佢话佢嗰啲佢自己都唔系嗰个家庭嘅本身嘅成员，佢都系收养翻嚟啊嘛。佢作嗰个古仔啊，其实就系啦，都系冇错。 咁係啦，咁就好明顯啊，咁就大家覺得點樣呢？我就覺得套戲又悶悶地嘅，其實就係啦。你哋咧點睇啊？ 嗱，我咧就套戲，我覺得咧，佢畫面啊，或者係啲情節鋪排嗰啲咧，都還可以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太長啦，兩個鐘頭，仲要咧喺 Netflix 呢個平台嗰度播嘅話咧，我真係覺得不，即係其實套戲咧，粒半鐘，甚至乎一粒鐘咧，就應該咩都講曬㗎啦嚇。你拍咁長咧，嚇真係會令到嗰個節奏慢到咧，係啲人會瞓著嘅。 係，同埋有一度就阿 Task to 佢嘅意見啦，呢一個就我都認同嘅，就 係 去到佢知道出邊嘅世界係點咧，其實應該要完啦。嗰度其實就講乜嘢其實都唔好睇啊！其實成個戲就係、是、你係醖釀喺度製造一個懸念，你諗下出邊嘅世界係點樣咧？有人好冇人好，都係一去到知嗰刻咧，就係、是、要完噶啦，係啦。咁樣佢話佢用無雙個例子嚟講啊嘛，就係話無雙嗰啲蛇足係咯，但係就無雙就都冇佢咁長咯。佢係九十分鐘嘅時候就已經出咗去啦，但係出咗去嘅時候都要搞咗廿幾分鐘啊！呢一套就係咯，你哋點睇啊？呢一度係啦。 我覺得就佢講嗰個意思係有嘅，但係即係除咗長之外咧，即係核心你話齋應該縮短啲之外咧，排佢嗰個嘢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講唔幾到嘅臨，因為其實佢出咗去唔得，佢先翻嚟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唔係話出咗去好得，但係佢掛住個細佬要翻去救佢啊嘛。 係啊，其實真係冇嘢食，跟翻去要繼續生存係咯。你兩邊個環境唔同嘅，裏面嗰度冷氣房要乜有乜，係咪先？呢度你想種啲嘢出嚟食都冇。系咯， 即系咯，咁佢讲唔到我话咩无私咁样可以救其他人咁样个品格喎，其实系出咗去唔得先翻转头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真系问题，我觉得系。 同埋我觉得咧，嗱，即系如果阿明话 Task 咁样话佢出咗去之后就完咧，咁根据佢呢个古仔咧系唔得嘅，唔可以一出去就完，佢点都要再翻去嘅。咁但系咧。佢嗰度都實在都搞咗一大輪啦，你應該係出咗去之後，唰一聲就要去到嗰度，哦，呃佢嘅咁樣，之後佢就，覺得，唔得，要救翻細佬，即係就算我要喺度生活，都要救翻細佬，咁然之後就再去翻去，就完場。 救翻佢，其實係要救翻給佢。咁样就都可以话佢系无私啊嘛，但系你话讲翻佢其实系喺翻里边嗰套咧，咁就怪啲啊，咁样就 系啊， 系咯， 唔系出边生存唔到翻去，要翻去住，其实唔系救晒佢自己咯，要 系啊，救翻佢自己，其实呢度咁表达出嚟嘅意思系咯，俾人嘅感觉，系啦， 呢个真系成套嘢我最败笔噶咯，即系除咗拖到咁长之外， 系 啊，系啊，系啊，有啲嘢就佢拍得靚嘅，有好多嘢啲演出係得嘅，但係真係佢太過慢啊嘅節奏，同埋太過即係拖咯，有啲嘢嘅可以刪減翻好多情節嘅，基本上 係啊， 係啊，咁做嗰個 Mother 咧，我記行應該係個男人版嘅個演員， 哇！即係嗰個動態捕捉。 系啦，我唔知佢系着套 suit 定系动态捕捉啦，最系应该男，因为我见到个演员咯，有即系呢个角色除咗即系配音嗰个系即系 X-Men 入边个女特工啦，即系 First Class 啊，系啊， 同埋天启嗰个系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记得另外一个演员系男人嚟嘅，都系做呢个角色嘅。 哦，应该系啦，咁样就系啊，同埋佢出咗去嗰度其实。製造個氣氛啊，嗰、那個荒蕪個感覺，其實真係有啲未來戰士嗰個 mood 嘅，其實就 咁佢有啲機喺度飛啊嘛， 係啊，又有啲機喺度飛啊，跟住之後成排機械人喺度企喺度啊，咁樣嗰啲係咯，同埋出邊個感覺係好似一片荒蕪啊咁樣嗰樣嘢啦，個氣氛係 似嗰樣，我唔知係唔係喺嗰度引申出嚟個構思啊，其實就 拍咁唔知啊，都係多數都係咁噶啦，要拍呢啲。 咁係 係啊，咁不過爭在係即係恐怖睇嘅，咁我覺得就爭咁啲啊，呢套就 嗯 係啦，冇錯，係啦 ，Netflix 俾 Netflix 係啱嘅。如果你話上戲院咧，係死得嘅呢一套戲真係。 唔係 Netflix 好似套好多呢啲咧，即係佢有 concept， 但係佢拍出嚟全部都悶。 係 啊， 佢好中意將啲 concept 係即係個條橋係有啊，跟住但係做出嚟嗰陣時唔知咧要抌波鐘咧，抌到成套戲咁長。即係其實佢啲橋咧係即係。真係一個短片可以猜低通嗰啲咁就啱嘅，但 係如果佢係、如果佢係 Black Mirror 啊或者猜低通嗰啲長度就差唔多啦， 係冇錯，係 佢又全部將佢拍成電影咁啊，變咗拉到長到你瞓得著嘅全部， 係係啦，冇錯冇錯，真係，係啊，真嘅 嚇，差唔多呢套咁樣， 差唔多啦呢一套就，冇啦， 係啦，咁啊好埋尾啦。咁就講下下日有冇睇到啲咩預告啊？ 係講鬼啊嘛呢個。 係啊，講鬼故啊，就做今次做嗰套戲個名。 係。 係啦。 咦？咁啊，邊個拍嘅呢套嘢？ 邊個拍啊？就睇下資料先，咁就，咦？ 佢呢度咧，我見到就係寫啊，係啊，忘形水嘅導演嚇，但係咁咧，佢今次就好似唔係導演，就係呢個監製同編劇。 哦。 係啦。 係。 即係肥佬啊！唉，我好中意。 但 係 都係啲書改編啫喎。 係。咁佢就話係呢個嚇《瘋魔美國恐怖禁書》改編嘅嚇。 哇咁犀利 吓， 咪即系咁样讲啦吓， 吓咁啊系，咁啊到底系咪真系禁书咧？咁同埋呢本嘢咧，我睇翻咧最初就应该系1981年嘅喎，吓咁即系你话系咪好早又唔系喎？ 嗯， 即系有翻咁上下历史啊，都唔系太新嗰啲咧。 系 系啊， 吓咁我预告嗰度见到啲咩？見到都係後生仔，好似賴嘢之後好驚有嘢響對住佢話啲鬼。 嗯， 係啦，跟住又唔知佢執到有本書，跟住之後又唔知喺隻損咗隻手嗰度，喺嗰度畫咗喺一個字嗰度畫咗一下，跟住之後就發生啲怪事嘅咁樣。佢亦都追佢啊，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咁跟住同埋又。好似嗰本書係咪會自動寫成嘅咁樣？根據佢哋之後發生嗰啲事，係啦。 佢呢度睇個預告就講話，其實本書就唔係佢人寫，係佢自己本書自己寫翻嘅故事，又發生到事實咁樣，跟住佢哋就賴嘢啦。 嚇，同埋佢係好可能係 read 咗你驚啲乜嘢，就寫啲咩落去之類咁。 嗯， 係啦，咁都係要到時睇佢拍成點，同埋個故仔點先知好唔好睇啊？呢啲。 嗯， 系啦，同埋有啲好得意嘅位置，就系有条女喺度切暗疮嘅时候，有条虫喺度移动紧嘅喎，嗰度又系咯个预告片， 系 啦啊，到时再睇睇啦，咁得唔得就系咯， 嗯， 系啊，咁啊，其实佢呢、這个即系好似啲虫嗰脚咁，应该系其实嗰时应该似系咪变形人拖啊？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啲須喺我背脊啊，咁突出嚟嗰啲咯。 哦。 嗯。 O K。 係啊。 嚇，不過呢個喺我面度啊。 嗯。 嗯，明白。 咁啊，都係啲鬼片啦，應該都 O K 嘅，睇落暫時啊。 嚇！呢個須就好似係8月29號做啊嘛。 嗯，8月29號。 係。 係。 係啦。 咁就到時睇睇啦，因為唉。 好，咁仲有冇？其他 做一套呢、這个唔系几科幻嘅，但系有好科幻嘅人做， 系 呢个福特 V 法拉利， 系 咦福特大战法拉利， 系啦，咁又系真实，可以话真实事件改编啦， 嗯， 系呢、這个六几年嗰阵时候，因为福特嗰阵时同法拉利倾合作嗰阵时候，俾法拉利冇礼貌对待啊，全系。 O K， 系啊， 跟住之後就啊嗰陣時嗰個福特二世好似就話要搞即係整車隊咁樣，跟住喺嗰個咩拉力賽廿四小時拉力賽贏法拉利啊，因為法拉利好似連續唔知五年定咩攞冠軍啊，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咁啊變咗呢套又變咗即係阿麥迪文咧就係負責設計車嘅，跟住之後啊 Christian Bale 嘅編號咧就係個賽車手嚟嘅。 嗯， 哦，咁嘅， 咁啊两，咁啊麦迪文咪揾咗阿 Christian Bale， 咁两个就即系要搞咁啊赢法拉利啊，咁啊佢嗰阵时整咗架叫，好似系我睇资料应该系 GT 四十啊， 系， 吓，咁啊呢个搞完之后好似系之后好似四届都似赢到呢个拉力赛嘅变咗， 哇，咁犀利， 咁犀利， 唔系呢个唔系拉力赛，耐力赛，系啊， 耐力赛系， 系啊。咁但係 Christian Bale 呢個角色應該係贏咗兩年嘅，我記得。 哦， 攞冠軍嘅，跟住但係之後有一次試車就炒車死咗啦。 哦，係 咁樣，唔奇啊，都危險㗎啦呢個賽車手就。咦，原來即係賽車片嚟嘅，係咁樣呢個。 咁大家諗起呢個一級雙雄啦。 都類似呢啲咁啦。 當然啦，佢呢度就未必會係整到兩邊先有兩個喺度鬥啦，而係講啊 Christian Bale 同埋阿麥迪文點樣合作啦， 點樣可以整到架車同埋點樣贏到人啦嚇。 嗯哼， 係啦，即係講一邊㗎啦，另外嗰邊就少啲講㗎啦。呢一種戲 嚇，另外一邊你當魔鬼隊啦， 係啦係啦係啦，啊咁就。好似嘅影期嘅暫定就好似係11月14日啊。 OK。 係，都係年尾日。 係啦。 如果中意車就我覺得 OK 嘅呢套嘅。 係。係啊係啊係啊。唔對車唔係有興趣嘅未必啱嘅真係。睇星啦或者係啦，兩個都吸引嘅。 都有 Christian Bale 同麥迪文嘅，咁有賽車，咁當然睇下佢個賽車嘅表達點啦，暫時睇。喺呢個預告咧就都好精彩嘅， 唔因為又係嗰啲佢呢架車係真實有啊嘛， 係冇錯。 咁你中意車啲啊，自然即係真係有呢架車嘅親切感喺度咯。 係講個年代比較久咯，唔知啲咁嘅古董車啊喺度賽咧，又有另一番味道嘅、其實就 嗱，咁你就要睇睇啦。如果咧你睇翻呢個 GT 四十啊，佢嗰個樣咧其實唔係咁古董車㗎個樣。 好靚啊！其實佢嗰架 係啊， 哦， 即係好新式嗰啲而家啲跑車嗰啲咁嘅款嘅，其實 哦，係。 咁但係當然啦，咁佢始終係因為嚇嗰個年代嘅產物，咁都係有啲即係你都會覺得啊，係一啲卡式款咁樣咁嘅氣樣嘅，但係佢都 特別啲顏色咯。 係啦，係啦。 係。 咁但係個樣咧都係好有型嘅嚇，咁同埋嗰個時代有嗰個時代嘅一種浪漫喺度啦嚇，咁如果中意嘅話，就應該好中意噶。 嗯，係。 好，咁就睇下到時得唔得啦。 好啦，好。 好。咁仲有冇嘢講？ 應該就冇乜特別啦， 冇乜特別啦。 係。 咁啊，睇下之後有乜嘢上啦，係咪？ 嗯。咁係咪有呢個 Wonder Festival 上海展啊？ 是有的，但是我冇點啦，我就見到啲半空像好勁嘅 喎。係。 嗯。 咁有啲咩嘢半空像咧？ 嚇、啊！又好似咪黑豹啊、神奇女俠啊嗰啲咁嘅半空像。 嚇、啊！我仲見到有阿霍喎。 係嘛？但係咁多個，你講係咪神奇女俠喎、啊、最正？ 哦，咁當然係啦。 嚇、啊！呢個係電影版一比一啊，嗰樣。 係一比一添喎，仲要係半空像都不得止喎。 嗯， 咁啊，哎，佢入面唔止喎，我仲見到有呢個 Captain Marvel 啦 ，Thanos 啦，啊，仲有嗰個係咩？係咪閃電俠定係蜘蛛俠嚟啊？嗰個嚇，唔係好睇得到啦嚇。 嗯。 咁啊，我就覺得其實嗱、啊，我自己本人咧唔係太中意呢啲空像嘅，因為成日覺得好似剁咗啲出嚟咁咧，即係你話 Iron Man 個頭咁樣咁。咁佢唔會有埋阿羅伯唐尼喺度㗎，通常咁咪當頭盔咯，係嘛？ 咁但係如果呢啲嘅話咧，就好似咁樣，跟住就一發出嚟咧，我就唔係太中意啊。 哦，你係咪講一次嗰啲打獵啊，整出嚟做標本嗰啲咁啲，啲鹿啊啲人掛咗喺牆嗰個頭啊嘛，係嘛？ 係啊， 有少少恐怖啊。 係啊，咁即係當然。 如果你話 係， 你話呢啲其實係即係。應該我諗要好大間屋先啲人先會啦，一定要。你、 啊、 本身唔會無端買喎呢啲咁大嘅。 即係通常 香港又唔係幾啱我咁覺得。 即係我知佢呢種咁嘅做法就係似翻以前嗰啲咁嘅維納斯空像啊之類嗰啲咁樣嘅形式啊嘛。咁但係你擺嗰啲就會有種卡式嘅感覺啦。如果你擺呢啲嘅話咧，就其實我覺得就好似都唔知為乜咁啦。 哦、都系其实都系 show 出嚟嗰靓嘅一啲人。 嗯，好啊，咁呢啲就睇大家中意啦。 嗯，如果你话玩具，咁我其实玩具今个礼拜其实应该 Marvel Legend 出咗个 系 个美国队长嚟 Endgame 嗰个版本啦，即系有腿嗰个版本。 系、哦。 吓，嗰、那个就即系点啊？今次都炒得好劲喎。 系嘛？ 吓，咁应该正常。正價兩嚿水，好似而家都300多-400元，差唔多啦要。 哦。 哦。 炒咗個。 又炒貴咗一倍啦，又多。 嗯。OK、 啊。咁但係啲人講話，其實就點解 Marvel Legend 都要搶呢？ 係咯。 啲、啊、人唔係覺得好 cheap 嘅，應該呢啲嘢。 唉，真係。 嚇、啊！咁所以而家呢近排逢親復仇者抌咩出嚟都搶啊！啲人係。 嗯。 哦。 咁都係嘅， 咁癲啊！ 咁啊，另外我見到係咪話有一隻準備出嘅 DX 超合金 VF1S？ 哦，你話紅色啊，馬輝電影擺到部啊？ 嚇 嚇，咁部嘢就啲人搶啦。咁最同埋嗰個寶貝鴨咧就限定，但係已經好似日本第一次售住，就應該俾人哋撳曬啦，應該。 哦， 嗯， 要睇佢再唔開第二次啦。 OK， 咁因為見到點解會人買咧，咁應該好多人買好多好多個寶貝鴨要，因為我見到佢今次係俾咗貼紙係有曬唔同顏色喎。 嚇、啊？哦， 即係佢唔係對應就係一 S 喎。 哦。 即係唔係就係馬輝嗰架一 S 喎？應該佢對應埋其他機喎，因為佢有綠色、紅色啊、藍色啊嗰啲，好似黑色都有賣嗰啲貼紙。 明白。 系啦， 咁即系 买只 宝贝鸭系买多几 set 吓， 要买多几 set 啦，宝贝鸭，因为预之后嗰啲机出咗之后，你要为宝贝鸭咁，你要啲人要争啊，所以。 O K， 好。 系啦。 咁啊，另外我好似见到咧，系咪话呢个 Metal Bill 咧，就似乎话会出呢个二号机 咧？哦 ，Alpha 啊嘛。 吓，系啊。 系啊，有个 剪 影啊。 系啊。 系啊。咁預咗啦，其實出得一號機都會唔會有二號機、零號機啊？所以你如果買得嘅話，你幾多號機都出曬啦。 咁啊係，啊爭在會唔會出埋嗰啲嚇，即係量產機嘅啫嚇。雖然應該就會啦 嚇。咁唔知啊，咁你睇下買到幾多咯，就係去到邊咯。 如果係出到1、2、3、4、5嘅話，都好攞命咯。 我講佢舊嘅未必出嘅，其實可能。 咁如果唔出 佢嘅機會，我諗佢都係而家新劇場版我啲款項出嘅機會大啲，我覺得。 咁咪有五號機咯，或者應該話係六號機啦，係、嘛？嗰部即係總之係啊，真氣波嗰部啦。 嚇、啊！唔係，但係佢中間嗰啲機唔係第二啲型嘅咩？有啲嗰部爆咗部，我唔記得幾多，四有個車轆嗰、那個。 嚇、啊！咪真氣波嗰部咯，即係唔係粉紅色嗰部，係嗰部四隻腳嗰部。 啊、我啲嘅機會應該未必出，我人形去照翻我冇咁嘈嘅應該會出。 咁啊係，可能啲裝備上改一改咁啊有出多隻啦。 唔係好明顯係啊。 係。 因為骨架一樣喎，咁你係不斷出啦。 嗯，好啊，咁啊睇下嚇大家抌幾多錢落去啦嚇要。 哦，咁而家其實最殺食炒得勁嘅話，都係咩土標同埋真骨雕咧。如果你話 band 帶嘅話。 系咯，咁啊睇下点啦，睇 下 到时会唔会有排到黐线啦 吓，睇下去到几多啊，炒到咁先，有破纪录啊。 啊，定係會唔會啊？啊，又破咗紀錄之後又啊再版啦、 嗯，都係一個輪迴啦，係咪？ 今次又送埋呢個咩啊？咩呢個爆甲二號機呢個啲 pass 啊？ 差唔多 好，咁 啊。嗯， 仲 差唔 有 多啦，應該。 冇？ 講 好，好 講唔 啦， 晒，嚇，咁 係 啊，係唔錯啊。 ，OK，咁啊就報埋呢個嚇，跟住下個禮拜上咩戲啦？ 系 好 下 啊， 个礼拜，下 咁 个礼拜梗系啊 系， 雷神啊，加埋呢个女武神嘅啊呢、這个黑超特警组第三集啦、啊， 呢个唔系第三 即 集 系第四集啊，系第四集错咗系， 喎， 系叫诶，跟住佢冇第几集嘅系黑超特警组之反转世界系啦。 系啊，咁啊，唉，呢套都走唔甩啊，一定要睇噶啦啊！ 系啦，导演就系之前就拍过《狂野时速八》嗰位啦，啊， 嗯，好， 诶，唔好，跟住仲有咧， 仲有呢个 咦， 剧 下 场 个礼 版系《幼女战记》啊， 拜，系啦， 系， 咁样系啲动画片嚟嘅喎， 系，冇错，咁啊，中意睇就睇啦吓，唔中意 系， 睇嘅话就非常之唔建议睇啊， 系。 好，咁 你 啊，仲有呢 系 个咩喎？阿不打應該嚇喺、就會今集講咗嘅呢個0.0赫茲焦雲啊， 系 呢、這個係咪 咦？ 韓 呢、 國戲嚟 這个韩国戏咦？ 韓國 听不打讲系似古惑仔片多啲嘅， 好 唔系鬼片嚟嘅 啊，唔知啊， 咩？系啊， 唉，因為我哋都 听阿不 未聽到嚇、啊，暫時 吓，咁要等 系 阿 啦。 不打讲佢。 系啦。 系啦，冇错冇错。 好， 咦？跟住仲有牛 牛 津 春 解 解 密。 密系啦， 咦？系。 做咩咧？啊， 啊？ 又唔系陆 牛 吉 津。 逊啊？ 系啊，新欢喎、 啊， 两 都系 对 讲 嗰个。 嗰个整个两条马骝整个牛津字典出嚟啊？点？ 系啦，系啦，牛津字典如何炼成的？啊， 咁 就系、是、 但 呢 系 个古 咁 仔 喎， 啦。 又好奇怪喎、啊！我睇下预告嗰度又开晒枪又剩咁。咁、嗯、啊，整本字典啫，唔使搞到咁啊 整本字典都要杀人 嘛？ 唔通有密码嚟嘅，要解密喎、 咁我谂系可能系因为佢入面有啲解释啊，就牵涉到一啲教廷啊，定 敏 话 感 系 词 啲上流嘢啊，牵涉到啲奇怪嘢，咁所以就要搞成咁啦，我估系咁啦。 有可能， 要睇呢啲人呢个。 系啊， 嗯。 好。咁就咧，跟住咦，我見到喎、哦，呢、這個上流寄生族喎、哦，就6月20號就上映15號嘅優先喎、哦，即係就係話呢個韓國版嘅《我們二》啊 系， 嘛， 啊，咦，卡士又犀利啊，宋康昊啊，李善君啊，系啦，啊，导演就奉俊昊啦，系啦， 系 啊，都唔知会唔会有一番好嘅成绩啊，因为宋康昊其实喺香港都有啲票房嘅，其实就 OK， 系啦， 即系边个咧？宋康昊？ 宋康昊啊，逆拳大状个男主角啊。 哦，嗰个肥叔叔。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几乎系韩国首席巨星嚟噶啦，佢就系啦。 睇下先啊，我记得除咗呢个逆拳司机咧，佢都仲有几套我都几中意嘅戏嘅，就 系 系有呢啊。嗰套密探啊，不過可能大家 密 冇乜 探，系啊，系啊，系 睇 啊， 過嚇，仲有睇下先啊，阿親切的金子原來佢都有份嘅，不過我又唔係好記得佢做邊個。 冇份，嗰套李英爱嘅嗰套， 哦，佢係特別演出，可能即係出一下啫。OK，啊，咁 咁 我想，好似係咪逆拳大狀都係佢嘅咧？ 系我之前就系讲逆拳大状咯， 啊，头先讲咗， 系，不过逆拳司机都系 系啦， 佢 逆 咁 拳 解， 司机系啦，都系佢，系啊，系啊， 系啦，冇错， 系 啊，佢系啊，咩？雪国列车佢有份做 ，OK，系咯， 嘅， 但系真系唔系好记得 啊， 佢做咩角色。 系啦系啦，即系个导演就雪国列车个导演啦，奉俊昊就系啦， 哦，OK，咁啊，都系正嘢啦， 啊，攞咗康城嘅大奖，金钟女大奖啊，咁就诶、啊、留意一下啦要。另外啊，先同一日有咩戏上啊？ 系咪仲有呢个 Annabelle？ 诶，唔系喎，呢个唔关事啊。 系重演系咪为到下一集做势咧？上一上 应该都系 咯。哦，系跟住二十号啊，九龙不败 啊，到底系咪真系有得上咧？吓 系啦，唔知真定假啦，因为佢成日转一个影期，因为大陆仲未有影期，所以佢真系要好怀疑啊呢、這个影期。 系 仲有咩摇滚太空人、啊？有套叫做。 哦，呢个系 Kingsman 主角做啊 ，Elton 做，知唔知？ 冇错，系啦。 O K。 真系变咗去咯，上次救佢，今次变咗去 咯。系喎。 但系佢呢度个样真系，即系尤其是系个 poster 嗰个样都完全唔同嘅样，真系 因为 Elton 咁样。因为 佢个发线整到变咗好高啊。 吓。 系啊，好似阿磁力王咁高。 系啦，咁啊，呢套睇下到时佢扮得似唔似啦，但系应该都 OK 嘅。 好， 咁啊，系 嗰套唔知做唔做啊？唔知做唔做嘅， 之前都讲过噶啦，啊， 就系呢个 特工三， 冇错， 系啦，啊 ，Hellboy 一天，系连副题都冇过今次， 系啊，我怀疑唔做啊，应该。 我怀疑佢连副题都难改， 佢连个预告都唔见又摆出嚟啲嘢， 系，即系好怀疑系未删啊嗰个。 O K。啊，哇，咁啊睇下点。 好多戏喎、啊，呢、這个二十号。 系。 系。 《冰 冻加二》啊。 系啦。 O K。 系睇一只狗啊，又系。 系啦，啊。 但系呢个就卡通嘅，卡通嚟嘅。 系啦。 系。 都系继续系阿姑魔张智霖配音啦，咁就。 哦 ，O K。Okay. 嗯， 好，咁啊，仲有咩咧？ 仲有乜嘢啊？睇先。 我见到有套嘢叫《回魂咒》啊，就系啲鬼片嚟嘅吓。 系。 但系泰国鬼片嚟喎。 系啊。 嗯，咁啊，睇下啊，泰国鬼片都一向都系 OK 嘅，睇下会唔会。 系。 有冇甩碌啦？今次吓， 系啦， 系开始有少少搞笑啦，泰国鬼片拍到， 系， 唔系泰国鬼片搞笑唔系问题喎，你唔好认真之后变咗搞笑咯吓，咁先得，真系， 冇错， 好， 咁啊要去到26号啊嘛， 系， 鬼娃安娜贝尔回家，呢个系咪算系第几集？第二集定第三集？ 应该第三啦嘛。 是第三集啊，呢个系。 系啊，第三集。 嗯。 系啦，咁啊都系睇中唔中意啊呢套。 系。 系啦。 咁啊。 跟住仲系。 系啊，呢、這个样衰衰奇兵啊，好似系正式正上喎呢、這个时间，27号。 系啦。系啦，但系正话见到又话嗰个时间呢、這个6月6号又系好似系正常嘅，唔系优先查，唔知啊，系咪打错咧？诶。 系。 到时再留意啊。 好。咁啊，诶、欸，同一个礼拜仲有呢个海兽之子喎、 哦。系啊。 咁啊，呢、套就我谂要睇睇啦，因为咧个佢啲画就系几靓，但系个风格就好似唔系太啱我哋啊。 嗯。系啦。嗯。就系最紧要嗰套戏咧，就唔系喺星期四上，系变咗喺礼拜五上喎。系乜嘢咧？就提早咗上演嘅戏啊，本来就7月4号嘅，依家改咗就6月28号上嘅。 系咯，我都 决战千里。 我都明明记得应该系要下个月先做嘅，点知又褪咗，褪早咗。 系啊，褪早咗啊，今次系。 系咯。 系啦。 即系又系要跟翻亚洲地区喎。 哦。Okay、 哦，咁样。哇！佢美國仲遲過其他地區上啊！佢 而家好明顯， 好多時都係噶啦。 而家 Marvel 電影好多時都係最遲係美國嗰入邊咗。 嗯，係。 嗯。 咁樣啊，到時就啊，一定睇咗佢先噶啦。咁就我哋啊。 到时再讲啦。 呢、 這个 到时睇啦，冇乜特别。 啊，别睇噶啦，唔使讲噶啦，咦，又系礼拜五上嗰啲，点解另外有一套戏，就系、是、又系6月28号喎，《妖怪手錶：永远的朋友》。 系卡通片。 系啦。 不过。 啊，妖怪手錶要收咗工噶好似。 应该收咗。 系咯。 我就冇再见到佢有啲咩大动作。啊、或者是輕翻的感覺啦、 啊。嗯，明白。 好 啦，咁應該六月係咁多啦。 六月係咁多啦，咁就之後嗰啲就之後先講啦，咁就有排講啊，係啦。 嗯。好啦，咁就好啊，明謝翻啊各位觀眾啊提供嘅意見啦嚇。咁、啊、另外咧，咁都要講下嚇、啊、我哋嘅呢個。Facebook page 啊，就係 www.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二嘅。咁另外咧，我哋嗰啲新嘅集數啦，同埋嗰啲呢個聚會鋪啊嗰啲咧，就全部都會喺呢個公告入面啊，啊，大家可以撳翻嚟睇嘅。咁 啊公告啊呢、這個。聚會入面咧，咁就嚇、啊，雖然我係暫定咗6月23啦，但係因為啲朋友嚇、啊、都有大約三分一到啊嚟唔到咁嚇，所以我哋都考慮緊使唔使改期嚇。係。咁啊，另外咧，我亦都揀咗兩個地方嚇，咁 大家可以睇睇嚇邊個中意邊個啊。咁 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觀塘飲食6个钟啊， 哇， 系啦，咁就當然嚇，呢、這個就收費貴啲，大約300元啦嚇，咁、啊、就係呢個火鍋放題嘅， 係、 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呢個牛頭角嘅 Party Room 3个钟嘅，就99元位嚇、啊，夜飲任飲嚇， 係冇嘢食， 係啊呢、這個冇嘢食嘅，咁就可以嚇、啊、我哋去完之後就再去食飯咁啦嚇。啊 系啦， 嗯， 好。 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吓、啊、再提供吓、啊、任何地方嘅吓。咁 如果你有场地啊，提供俾我哋啊更好啊。 嗯， 好。咁咧就啊，我哋一阵咧仲有呢、這个吓、啊、Peter 同埋 Miss Sugar 同埋我嘅呢、這个吓、啊、特备环节，咁就讲呢、這个。 系。 傳說巨獸嘅， 係， 係啦，咁咧好啊，有邊度可以聽到我哋咧？就有呢個 Regasin 啦、Castbox 啦、啊，同埋 Casquare 嘅，係啦。咁呢個 Castbox 個網址咧，就係、是、呢個 castbox.fm/ch/13727955，係啦，13727955。咁咧，你入到去就可以 download 我嘅 app 啦，咁啊同埋 follow 埋咧，就可以準時收聽到我哋噶。咁啊，大約如果用個 app 咧，就會係禮拜一、二到咧就會收聽到啦。咁如果咧直接喺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嗰度咧，咁就會係禮拜日就會更新噶啦，通常。好。 係。 咁就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 拜拜。